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50集。陈珊珊头发很乱，似乎很少打理，她将头发别在耳后，说出了自己的计划。 不可否认，透明人里肯定也有人发现了两个世界在融合的真相，幸存者可以发现，他们就一定也能发现。但是更不能否认的是，绝大多数透明人不知道这件事，对待地球上的幸存玩家，他们会因为对方脖子上没有数字，认为他们是肉猪，从而轻敌，以为自己可以随便杀了对方。 声音停住，陈珊珊的语气里有点高兴。 这是我们的机会。 傅文铎在旁边听了很久，他立即明白，我们要趁他们没有防备杀了他们。这句话说得直接，却没有一点问题，可是话一说清楚，房间里却安静下来。过了片刻，傅小弟沉着小脸儿小声说道， 我知道大哥你们的意思，透明人似乎都是单独出现，还对我们没有防备心，杀了他们，每杀一个，我们的敌人就少一个，如此下去，假设两个世界真的融合，情势会对我们好很多，可是我们之间明明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啊。 杀时间排行榜上的玩家可以获得奖励，所有透明人可能会努力地想去杀他们，但是地球上的幸存玩家根本没法参与这个榜单。唐默杀了李朝成，也没见他脖子上出现金色数字，那么两个阵营的人类为什么要自相残杀？如果大家可以和平共处，那多好。有句话傅文生没说，其实他心里还想着，说不定两个世界融合后，透明人的生存环境就会和幸存者一样，不需要再为了休息时间而杀人，那样他们更不需要开战呢。傅文铎低头看着自家弟弟，傅小弟被他看得心里发慌，憋了半天还是没忍住。 大哥，你看我干什么？ 傅文铎淡淡地说， 看这个人怎么会姓傅。 傅文生一愣， 啊？ 过了片刻，小朋友回过神，整张脸憋成猪肝色，感情他已经蠢到没资格姓傅了吗？傅文生心里委屈极了，可是迫于淫威不敢反抗。唐默叹了声气准备开口，他刚张嘴，陈珊珊冷静的声音便响了起来。 小生说的这种情况不是没有，但是可能性极低，概率据我推测不超过一成。你并没有见到时间排行榜第89位的透明人李朝成，他以为他伪装得很好，但是我和唐木哥哥都看得出来，他对那幸存的四亿人类抱有难以掩藏的敌意。 陈珊珊用平静的文字叙说事实， 他想杀了那四亿人，或者说他们透明人每个不是肉猪的透明人，都已经不可以用平常人的三观去审夺他们。平心而论，小兽，如果把你突然丢进一个无穷无尽的生存游戏里，每次通关游戏就只有10分钟休息时间，你没时间吃饭、睡觉，精神一直紧绷，这样度过3个月时间，你会是什么心态？ 傅文生张了张嘴，还是没说出话。他觉得他活不了3个月，即使活了，他可能早就疯了。 这是其一，其二，时间排行榜开启了，如果是我，在黑塔宣布这个制度的那一刻，我可能会真正疯了。我想活下去，我想休息，我也会选择杀人。 听到这儿，唐默不动声色地看了陈珊珊一眼，短发女孩神色认真，并没有说谎的意思。当被逼到那个时刻，她是真的会杀人。为了让自己活下去，他会杀人，或许不会滥杀无辜，可是每个要杀他的人，他也会眼也不眨地反杀。 因为他想活下去。时间排行榜刚开启的那三天，或许是透明人世界最昏暗的三天。你不杀人，多的是人来杀你。有的人脖子上的金色数字不断飙升，有的人死在第一天。他们三个月没有休息过，被没有尽头的黑塔游戏折磨得筋疲力尽，这一次是真的永远休息了。而他们经历这样的人间地狱，饱受这样的残酷待遇，原因竟然只是运气太差。黑塔说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，他们没能成功上线，这就是他们需要付出的代价。唐默忽然说，幸存玩家分为三种，正式玩家、预备役、偷渡客。你觉得透明人最恨的是谁？杰克斯挠挠脑袋说，偷渡客。黑塔最讨厌偷渡客了。唐默再看向傅文生，小朋友低着头不说话。傅文铎低沉的声音响起，预备役。顿了顿，他补充说，然后是正式玩家，最后是偷渡客。杰克斯愣了片刻，慢慢的回过神，低声说，对，是预备役啊。不错，透明人最恨的就是预备役。偷渡客是因为杀人才进入游戏，且在地球上线后被黑塔诸多为难。正式玩家也是幸运儿，他们在那三天触发了黑塔游戏并成功通关。但是最幸运的是预备役，占幸存者最多人口的预备役。他们有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，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预备役。他们活了下来，不用参加没有尽头的黑塔游戏，不用被黑塔厌恶，只要通关一层就能获得异能。或许有冷静的透明人不想与幸存玩家起冲突，两个世界融合后只想好好活下去，但是更多的透明人对幸存者抱有不可抵消的敌意，更致命的是他们的实力比幸存玩家强大太多，大多的幸存玩家在他们的眼中和肉猪并没有区别。世界一旦融合，两个阵营的冲突无可避免。杰克斯心里有些难受，他想了半天说，难道就没有办法？忽然唐默目光一冷，唰地扭头看向窗外。傅文铎动作比他更快，他站在靠近阳台的位置，脚下一蹬，身如闪电，嗖的一声便飞了出去。下一刻，尖锐的金属碰撞声响起，黑色利器与一把小刀相撞，傅文铎单手撑地落在院子里，一道纤细的身影向后倒退三步，稳住身形。众人立即来到院内，唐默看到来人脸色立即沉了下去，他握着小阳伞的伞柄，目光冰冷地看向四周，警惕随时可以突袭过来的敌人。另一边，傅文生也是面色大变，小朋友拔出手枪向陈珊珊靠近，要是敌人真的来袭，他要带着陈珊珊一起走，他们俩实力最弱。杰克斯看清来人时惊讶地睁大眼，陈珊珊奇怪地说， 烈鱼筝。 漆黑的夜色中，那个身穿风衣的长发女人正是华夏最知名的女歌星练余征，她美丽的脸庞上有一道浅浅的血色伤痕，长裤被割裂出一道口子，露出膝盖。练余征的头发上沾了一些飞溅的血珠和泥土，唐默觉察到不对，他快速地看到傅文铎右手部位的黑色利器。当他看到锋利的武器上并没有血迹时，唐默心中一怔，明白过来。傅文铎抬起双眼，冷漠地看着不远处的年轻女人，她看似淡定，实则身体紧绷，专注地观察周围的环境。三秒钟后，傅文铎语气平静， 就你一个人？ 练余征沉默半晌， 是。 唐默走上前，事不过三， 和那个无关，这次是我自己决定要找你们，他说他们并不知道，但是现在 他们应该知道了。 唐默的大脑飞速运转，他心中已经有了个答案。他转头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朝他点点头。陈珊珊也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，可是他并不了解天选组织和唐默几人的瓜葛，一时间也猜不出真相。只见炼鱼铮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吐出，他十分平静地说： 齐恒死了，被透明人杀死的。对方拥有3000多分钟的休息时间，应该是时间排行榜上的人。你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时间排行榜，也明白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我今天来找你们，是想请求合作。 声音戛然而止，炼鱼铮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他的语气也没有起伏，可是谁都看得出来，他似乎很难过。他面无表情地说： 我想杀了那个透明人。 夜色漆黑，朦胧的月光下，五道人影迅速地穿过巷弄道路，向东方而去。北京朝阳区第80中，炼鱼铮独自走到铁制校门前，他蹲下身体，在地上摆弄着什么。过了几秒，只听一道清脆的咔嗒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打开了。炼鱼铮转身看向傅文铎和唐默，他点了点头，为表示诚意，自己先进了校园。紧随其后的是唐默、傅文铎、杰克斯和陈珊珊。当他们五人踏进校园的下一秒，唐默突然向左看去，同时手按在了小阳伞上。傅文铎同样看向左侧，神色淡漠。只见在校门旁一棵高大古老的树木下，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正静静地站在那儿，不知道站了多久。他的衣角上沾了一点血迹，黑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唐默和傅文铎。阮望舒再看了看陌生的杰克斯和陈珊珊，最后他的目光落在炼鱼铮的身上。炼鱼铮美丽的脸庞没有表情波动，他同样无声地看着这个瘦弱的少年。良久，阮望舒转身走向教学楼。炼鱼铮说： 走吧。 唐默挑挑眉，跟在炼鱼铮身后，淡定地走了进去。这所中学有数十个班级，阮望舒走到第一栋教学楼的3楼，进入其中一个班级。唐默走进去后，发现这个教室的桌椅摆放得十分凌乱。他们四个人刚刚进去，桌子上坐着的几个人立刻抬起头警惕地看向他们。除了阮望舒和炼鱼铮，还有3个人。一个是女医生李妙妙，还有2个年轻男人唐默没见过。 你们不怕是个陷阱？ 唐默转过头，只见阮望舒走到教室最后方坐下，抬头看向他。唐默淡淡地说： 所以是陷阱吗？ 阮望舒抬起手擦了擦脸上溅到的血迹，他脸上没有伤口，很明显这是别人的血。在傅文铎与炼鱼铮交手时，唐默就发现炼鱼铮身上有一些刚刚制造出来的伤口，傅文铎没有打伤他，这只能说明在与傅文铎交战前，炼鱼铮与人打过架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